我的吉他，一唱一和，看爱在萌芽，时间催促我们长大，为理想加快步伐。你在老店旁的树下，最后偷偷吻了我脸颊。变了，那地方有点变化，偶尔我不小心还会经过，老店油漆开始掉落，叶子也不该爱最初的轮廓。多年了我还是有些牵挂，心里却不会再为你难过。如果有天遇见你和他，互相问候好吗？ 陶喆演唱的《忘不了》，这首歌由陶喆和娃娃作词，陶喆作曲。歌曲的灵感来自于熊黛林主演的电影《不了情》的同名主题歌。除了在歌曲当中加入了《不了情》的旋律之外，还运用了嘻哈音乐的手法，既有怀旧的味道，又有时代的气息。 忘不了，可我忘不了 ，no no。

像鸟儿天上飞，只因为我和你相爱相拥相依偎。你的眼，我的泪，就算痛苦也珍贵，只因为是你在我身边伴随。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让我无法忘记，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，在你身边守护着你。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。但愿我们感动天，我们能感动地，让我们生死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 记得这首歌吗？井冈山演唱的《我的眼里只有你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前天阙歌，我是云云，和您继续来分享老歌。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苏芮演唱的《水可相依》是电影《龙的心》当中的主题歌，1986年推出。 童年时话过，一生到尽头，也愿意拖着你的手。从来无后悔，不管笑或愁，也没有口泪分开走。情从又开始渗透，已令我忘掉了自由，偏偏没法一浓情仍似海风，永不休。作别时流眼的苦楚必要受。试问谁人能够？细流，我告你，思念终不休。人随潮浪去，不可以逗留，这份爱一样不肯走。情从又开始渗透，已令我忘掉了自由，偏偏没法一起奋斗，不痛的心怎补救？

起我本想别在雨中，不禁悲从心中生。当我独自徘徊在雨中，大地无尽沉默在黑夜里，雨丝就像它柔软的细发，深深吸入我心底深处，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。记起我们相见在雨中，那微微细雨落在我们头发上，啊，往事说不尽。 们听到的是陈明真的经典代表作《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》，也把它作为今年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周一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发疯看的感觉，形成黑白照片，提醒自己还有张倔强灵魂。谁说台北生活和恋爱一样容易？亲爱的妹， 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。